唔经唔觉，我哋已经嚟到系以弗所书嘅最后一讲，系第十三讲。保罗喺以弗所书总结嘅时候，佢带出一个真实，亦都系唔能够忽略嘅一个每日俾我哋嘅挑战，就系属灵征战。当讲到基督徒或者系基督教嘅时候，往往俾人嘅感觉就系呢个宗教系好强调嗰个嘅爱，好强调安慰、怜悯，更加系爱好和平嘅一个嘅宗教。嗱，极少数嘅教会又或者基督徒会讲及，其实基督徒系一个战士，一个 soldier， 特别系战士。这个的名称，我们听起上来似乎跟我们的宗派，我们门诺会所强调这个和平主义，这个的路线呢，来到是刚刚唱这个的反调。我们那个核心观念就是和平，但是战士来讲呢，其实有一个的相反，一个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在香港的教会，无论是崇拜或者是团契，经常都会唱一首歌，这个如果是香港来的，有同我们上下年纪的，都会唱过这首歌，就叫做是基督精兵 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这首的诗歌，你看回那个的歌词，其实你发觉其实真的好像那个的战争当中那种的作态作战的一个的状态来的。但移民加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都很少是唱这一首的诗歌，可能歌词呢是跟那个的政治不正确是有关。但刚才主席跟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十至十八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都话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真的身处在一个的是属灵的战争当中，一个 spiritual battle。 而我们身处这个的社会或者身处这个的世界，就是那个的战场，就是那个的 battlefield。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我们圣经都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真的在那个属灵的争战当中。但这个属灵争战，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好像地上譬如俄乌战争那一种的争战。在圣经的里面，其实不少的经文都提及这个的属灵争战。但你说牧师，你会不会夸大啊？世界上真的有魔鬼，真的有撒旦的吗？真的有那种你所形容每日都有那种的属灵争战吗？就算有，就算有的时候，如果我不搞他，他又不搞我，那大家不就相安无事咯？Donald Gray Barnhouse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看不见的战争》。在书的里面，他说到就是说，其实从创世以先，一直到现在，再直至去到将来，其实这个属灵争战是存在的。主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至十五节这么说，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即是这个他们，即是说基督徒，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即求天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很清楚，主耶稣就为我们来到向父神去祈求，求父神保守我们在我们在世的生活，无论是工作或者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虽然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虽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又要进入这个世界，然后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为主作见证，为主来到去作言作光，并且是传福音。在以弗所书经文的里面，征战的仇敌，征战的仇敌不是有血有肉，征战的仇敌是我们眼看不到，更加我们不可以去捉摸得到这个的撒旦。圣经也更加形容，就是因为这个的邪灵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和天空灵界的恶魔。如果这样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的敌人可不可怕呢？这个敌人怕不怕呢？我们怕，当然怕了，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又是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恐怖片，在看这些恐怖片的时候，如果那些拍出来的甩头甩骨，或者是满身鲜血那些，或者有时候只僵尸跳来跳去那些，那些反而你不会怕，那些反而你不会怕。但好记得在七十年代看过一套好真的很怕的一套的 恐怖片，在当时来讲也是 一套呢是震撼性的一套的片，在西方 的国家里面。 这套片就叫做是驱魔人。驱魔人这套片呢，可能很多人都看过的了，如果你未看过就不要看了，因为我们呢其实基督徒呢就不应该看这些片的。但我应该我看这套片的时候呢，我未信耶稣的。这套的驱魔人看的时候，整套片由头到尾没有出现过那只鬼，只鬼没有出现过由头到尾。但是你从整套戏那个的，无论是剧本那个的发展，那个的音乐的背景，你知道那只鬼是存在。其实据报当日，其实这一套驱魔人是播出的时候，在戏院里面有些人真的心脏病发，有一些人因为看这套片而是失去他们的生命，又或者是被那些的救伤车要车去医院。有两位出名的学者，其实这两位出名的学者已经是回去天家的了，一位叫 Eugene Peterson， 一位就叫做 Marfadon。 这两位的圣经学者，他们出了一本的书叫做 The Unnecessary Pastor， 里面有一段是讲到，里面有一段讲到就是说，执政的掌权的，就是说这些的撒旦那个的势力是藉着六种的工具在信徒当中是到做破坏的工作。这六种的工具就是金钱、权力、迷惑、控告、分化、破坏。其实很简单的六样。但是这六样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形容到撒旦是透过这六样的工作来到在信徒当中来到做破坏，也都是控制信徒。当面对一场真实的属灵争战的时候，以及我们面对一个是空中掌权的，其实有三方面，三方面我们需要去认识，然后我们才可以跟这个的我们叫做世界的统治者来到去对抗。三方面，第一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究竟我们的对手是哪一个，即是说哪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第二就是说敌人是用什么的战略。第三就是说我认识到敌人有什么战略的时候，究竟我的手上边有什么的兵器来到抵挡这些的魔鬼撒旦。第一，真正的敌人，要打一场 胜利的战争，要赢的时候，我们首要的条件就是知道究竟对手是哪一个，所以不少的国家，譬如美国有，我们有那些叫是中央情报局，英国有那些叫做是 MI6， 就算以前的苏联又有 KGB， 以前的纳粹德军又有那些叫盖世太保，这些的所谓叫情报机构，主要就是说收集外国一些的军事资料，一些的军事情报，要知道究竟敌人其实他可能是驻守在哪里呢，这个敌人的背景是怎样呢，他出没的地点又是在哪里呢，他下一步可能的行动又是怎样呢，诸如此类的这些的情报，就是那些是国家安全来到去收集。这些就好像中国人，为什么我们要收集这些情报呢，因为我中国人说我们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知道你的敌人，认识你的敌人是很重要。所以在经文的十一至十二节的里面，这个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你看这两节的经文，你留意到保罗他是将那个的是或者是邪恶的势力，他分为有不同的等级，就是说你看下去有一个叫 hierarchical structure， 一个的等级在当中，首先就是魔鬼，跟着就是执政的，有掌权的，也都有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有天空属灵的恶魔。就好像就是说，如果我看下去就是说，好像呢这个魔鬼就好像一个的将军，然后跟着那些呢就有可能是上教、中教，又有是上尉、中尉，跟着呢就是官长、士兵等等，有不同的等级。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或者你都会问，究竟其实分这么多的等级，在这个灵界的里面总共是有多少人呢，或者正确的说法就是有多少那些灵体呢，即是魔鬼有多少呢。关于那个数量究竟有多少的我们叫做是魔鬼呢，但我们尝试用几节的经文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会是引用多少少经文，让你呢来到去更加清楚圣经怎样形容魔鬼撒旦。在以西结书28章11至17节，我没读完，但中间最主要就是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神藉着以西结即是对撒旦这样说，这个你就是撒旦，这个讲到撒旦是心中高傲，很清楚撒旦被创造之后就心中高傲，然后在这个的以赛亚书14章12至18节，这个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几节的经文你数下，就有一二三四五，有五个是我要 I will， 我要，即是说呢亦都是形容到这个的撒旦，他是那个的骄傲，那个的自我。然后在十四节最后尾那里呢，这里讲到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即是说呢我要与神 是同等的地位。然后结果就是说，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就相应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十章八节，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即是说呢，其实主耶稣他在这里他亲自来到去证实。证实什么呢？他亲自来到去证实，就是说向那班门徒说他看到这个的撒旦从天上坠落。他证明，首先证明撒旦魔鬼的存在，证实以赛亚书所讲的事实。当然这个的事实就不是说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见到撒旦从天上坠落，乃是说因为在创世二先，或者在这个的神那个的 time span 里面是自有永有。当在以赛亚书记载的时候，就形容到其实神在当时已经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不单止撒旦从天上坠落，撒旦更加带埋佢，我哋叫做俗语叫做爪牙，一啲嘅系叫做系手下嚟到去离开呢一个嘅神嘅宝座。喺启示录十二章四节呢度话，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即是说撒旦他带了三分一的天使来到去背叛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背叛神，因着他背叛而成为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究竟有多少呢？即是说那个数目其实是有多少呢？我想你都想知道，是不是究竟有多少的撒旦是堕落。正式的数字，正式的数字圣经没有讲到，我都不知道当然。但你跟着如果看回在启示录的五章十一节这里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如果你看回这个 New King James 这个 version， 即是新英皇译本，这里说 And the numbers of them was 10,000 times 10,000 and thousands of thousands。千千万万，千万再千万再千万，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天使的数目多到数都数不尽那么多。他们这班的天使环绕在神的宝座当中，环绕在神的宝座当中，所以我们知道数都数不尽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数目其实都很多很多了。三分之一的魔鬼撒旦都好多了。而撒旦同埋佢嘅爪牙，其实从古时一直到现在，佢都系主动出击。好似圣经所讲，佢哋好似咆哮嘅狮子，遍地诱惑人，并且系寻找可吞噬嘅人。虽然佢哋数目咁多，虽然佢哋遍地寻找可吞噬的人，但是起码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二的天使他们没有背叛，他们仍然忠于神。这三分之二的天使他们是忠于神的托付，他们是保护并且是看顾属神的儿女，即是你和我。所以我们不需要来到去惧怕，不需要来到去恐惧这些的撒旦。大家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列王记下的第六章，你回去可以看一详细一点，看回这一段的经文， 经文里面讲到当时的亚兰王和以色列人争战，亚兰王当时一个很强大或者是军事势力非常庞大的一个的国家，那些的士兵是骁勇善战，但以色列人其实他们真的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武器，但以色列人有什么呢？他有先知以利沙和他一起，所以亚兰王就想着如果我捉了这个的先知以利沙那就行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通风报信的人来到告诉亚兰王知道，告诉亚兰王知道，哎，我知道以利沙停留在一个的城镇叫做多摊，在多摊这个城市里面他过夜在那里停留一阵，于是亚兰王呢出动了很多的兵兵马马军队，哇，重重将这个多摊这个的城市就围住。当以利沙的仆人他起身之后，清晨的时候起身，他起身一出门口，哇，见到整个镇都是千军万马来到包围住他，于是这个仆人就跟以利沙说，今次弊了，今次弊了，我们玩完，我们死定，we are toast，死定，因为整个镇都是被这些亚兰王的军队围住。但以利沙气定神闲的跟这个仆人说，他说不用怕，不用怕，然后他向神来到祈求，他向神求什么呢？他说求你，求神，你使到我的仆人的双眼可以看到你是怎样来到保护我。所以天上的神就打开这个仆人那个的属灵眼睛，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原来在以利沙周围更加有千千万万的火车马车来到保护他，亚兰的军队很多，但是保护以利沙的军队的居马更加的多。你回去可以看回这一段的历史事实。我想强调就是说，魔鬼那个的势力虽然是强大，他有很大的能力，但信耶稣的人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的神在地位上在个能力上面是远远是胜过这些的邪灵。以至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即是胜过那些的邪灵，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即是你和我里面的这个的圣灵，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我们不需要来到去惊怕。所以我们又要记住，如果我们陷入一个的困境的时候，我们陷入在不开心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只是看眼前那种的困难，我们要看到背后的神他的手所做的工。我们更加求主都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以致你和我都看到神怎样来到去保护我们，我们不需要惧怕。当我们认定了，他认定了魔鬼撒旦是我们的敌人之后，第二方面就是说，敌人究竟用什么的策略，用什么的战术来到去攻击信徒呢？其实基本上面，或者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有两个的途径，两方面。第一就是说直接的攻击，第二就是说用很巧妙的计谋来到去慢慢的渗透 infiltration， 慢慢的渗透。撒旦的正面攻击，我们看圣经好知道，在保罗的时期，在保罗的时期，罗马政府统治的期间，不少的基督徒，不少的信徒被逼迫，被捉入这个的监仓，甚至乎是被放入这个的斗兽场来到牺牲他们的生命。但很奇怪，你看回历史就是说，越遭到那个的迫害的时候，当信徒越遭到迫害的时候，信徒的人数反而不断的增加，越迫害反而越增加。 你看到初期教会仪式，中世纪的教会仪式，就算你看回近代史，看回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很多时候受尽迫害，但信主的人数是不断的增加。所以你会发觉撒旦最猖狂最凶猛的时期，不是在直接攻击信徒那个期间，相反在太平盛世在物质丰裕的年代，反而成为撒旦最容易掳掠人心那个时间。今日的北美洲，今日的欧洲，或者是北欧这些国家如是，这个就是撒旦他第二种的方法，就是用一些巧妙的计谋，譬如用一些假学说的渗透，让信徒来到慢慢远离真道，或者让信徒太过来到安逸舒适，慢慢感觉到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神。这个就是撒旦所用最有效的方法。今天我们知道互联网是非常发达，社交媒体无孔不入，人在各种的领域，各种的知识当中，或者在那个哲学思想当中，又或者是异端的邪说，甚至乎神学思想，其实都不断地来到渗入很多的信徒的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违背了圣经的基本真理。有一位荷里活的很出名的一位的女明星，有一次她坐这个的加勒比海的游轮，她是吃晚餐的时候，刚刚在她隔离呢，她见到有一个的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呢，他一看呢就觉得他是有点不妥，就是说呢，他是个身体上面呢，那个可能面色啊各方面呢是有病啊。原来这个老人家就患了重感冒，因为当这个的是女明星问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身体上面出一些毛病啊，他点头，跟着就说他患了重感冒。然后这个女明星就跟他说，他说我就很清楚怎样是医治这些的感冒。首先你现在回去你自己的房间，然后呢你就喝一些的橙汁，你吃两片那些的阿司匹林，再跟着就将你在间房里面所有的毡呢毛毡就拿来，然后盖住自己。当你盖住自己，然后当那些的冷汗是出来之后，你就会好翻噶啦，跟住佢话你信我啦，就同呢一个嘅患病嘅老人家讲，你信我咧，因为咧，其实我周游列国，我好有呢一方面嘅经验，我亦都系一位嘅明星。然后跟住佢望住呢个老人家讲，老人家点答佢咧？个老人家微微笑咁同佢嚟到去回答，就系话咧，听到啊，多谢你，多谢你嘅意见。但我本身我是医生来的，我本身是医生来的。即是说今天不少人，可能我们上网看到一些文章，我们参加一些的某一些的讨论，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是专家。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要很小心，知道撒旦所用那个的巧妙的一些的方法，是令到我们慢慢慢慢远离神。第一，我们认定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二，就是说我们知道他用什么的诡计；然后第三，就是说我们同魔鬼争战，我们需要知道究竟我现在我有什么的武器可以打赢这一场的属灵争战。在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至十八节，其实总共是列了七样的武器出来，我没有时间逐样的武器来到详细去讲， 但一定都要是简单概括来跟你分享这七样的武器。这七样的武器就是说束腰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最后就是多方的祷告。第一就是束腰的带子，在六章十四节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腰带我们都知道了，是束住你的腰。在古时呢，很多一些的衫呢可能 是 很累赘很阔的，所以呢要用一条腰带呢来到去绑住。你绑住之后呢，你行呢就不会左手左脚，亦都可以能够是站得稳。这个很重要。更加就是说呢，你要发力的时候呢，绑住你可以条腰可以发出那种的力量出来。你可以站得稳，你可以站得直。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这条腰带就好像是神的真理一样，即是说我们要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心中。圣经告诉我们，亚当最初犯罪那个亚当，因为魔鬼来到引诱他的时候，他失败。为什么失败呢？因为他没有将神的说话当作一回事，他听了但是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就是说他仍然要吃那个的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所以他失败。相反，耶稣基督他在魔鬼的试探之下却是得胜。为什么得胜呢？我们看经文我们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他运用回就是神的话语来到是抵挡魔鬼。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到是读好这一本的圣经。我们要参加主日学，我们要参加查经班，我们要在真理上面来到装备自己。第二就是公义护心镜，十四节同样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是保护那个的，是我们叫心脏地带那个的军装，这个很重要，保护你的心脏地带是我们的要害来的。敌人也都是会攻击我们这个的要害，这个的目标。什么叫公义的人呢？公义的人就是说行得正，企得正，我们不做亏心事，我们有 integrity， 我们不讲大话，我们问心无愧。这些就是公义。当你有这些的时候，即使魔鬼来到去攻击你、控诉你，亦都不得，他攻击不到你、控诉不到你。第三就是平安福音鞋，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第三样这个的军备就是脚上面的鞋。鞋我们都知道是用来到走路的。我们走路的时候、行路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对鞋。但是福音又怎会是其中一个的军装呢？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福音会是其中，即这个的福音为什么会是军装呢？因为其实在征战当中的时候，征战当中那个作用就是福音就能够是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征战当中福音可以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即是说其实福音是带给人与神、人与人那种的和平。这个就是那个的福音，即是说福音可以使到魔鬼那个的诡计不可以得逞。然后第四样就是信德的盾牌，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魔鬼所用的箭，这个话呢是火箭，即是带着一些火的箭。这些的带着一些火的箭，当它射落你的射落你那里的时候，不单止令你受伤，那种的火可以令你周围左右，可以令到全个教会都受害，因为那种的火灾可能会来到。信心这里信德或者是信心，信心就是能够抵挡火箭最有效的盾牌。所以我们信徒，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坚持对神的信心， 无论你在困境、在危难的时候，仍然是找紧神，不要放弃他。就好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一样，他们的信心虽然是差不多要是被钉落这个火窑的里面，但他们仍然的坚信神会拯救他们，因此魔鬼的火箭在他们身上就无效，失去那种的功用。然后第五就是救恩的头盔，第十七节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我们很明白就是保护这个的头所必须的一个军装，你没有了这个的头盔的时候，你上到战场很容易很容易你就会受伤。这个头盔圣经说、原来是用救恩造成的，这个头盔即是说我们一定要确实知道，我们一定要确实知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是得救，我确实知道这个的救恩在我身上是有效，我的信心不会说因为一些的事情影响有七上八落这样，哎呀今天我得救，明天不得救，最后又得救，不会这样。我们要确实知道我们的救恩，如果你知道，你知道自己确实是属于神，你得着神给你的救恩的时候，就算撒旦来攻击你迷惑你都不会那么容易是你是被击倒。第六就是圣灵的宝剑，第十七节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之前我们讲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样以真理作这个腰带束腰，第六样也是剑，就是进攻的一个的武器。之前第一样可能是用防守，即是说呢我们跟魔鬼打仗的时候我们又可以防守，更加我们是需要主动的出击，这个剑就是进攻最好的武器，要防守又要进攻，在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怎样来到打败魔鬼呢？就是讲到我们用神的话语、神的道，这个就是第六项，最后一项就是说多方的祷告。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个我们很容易明白，就是说其实我们经常要警醒，我们为自己，我们为教会，我们为社区，我们为世界来到去祈祷。在以弗所书这个是结束这一章的里面，其实保罗是语重心长的跟我们来到去说话，魔鬼每一天其实都是诱惑我们、攻击我们，这样我们是知道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但在战争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站立得稳，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到去依靠神。圣经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世界，他已经赢了这个世界，他战胜了魔鬼，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就能够得着力量。但你都要问自己，你自己手上有没有可以击败撒旦、可以捆绑撒旦的武器呢？你手上有没有呢？我们要来到去主动的来到去出击，我们去击败这个的撒旦。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恩，虽然在世界很多我们看到有不平安，但你留下平安给我们。求主都是透过今天的信息，透过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来到去专心的仰望你，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求主继续的来到晓谕给我们知道， 我们怎样来到去装备自己穿上全副的军装，以致我们可以为主你打美好的仗。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